选来选去，我们北广购物的终于选到了一款好产品，今天就要推荐给大家，那就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羊胎素滋润霜和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葡萄籽绵羊油滋润霜护肤品啊。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澳大利亚香纳露尔北京的销售总监啊刘秋香刘女士来跟我们一起介绍这款产品，同时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女性的体验者啊明明女士因为很多的女性都特别喜欢这款产品，来刘女士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产品，这样产品现在在你们的店面卖的怎么样，进入到这个季节里边了？ 现在这个季节比较干燥，然后很多客人呢就是用的那个滋养皮肤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们介绍的这两款是市面上比较普遍的，但是销量又相对来说是那个高销量的一个产品， 销量不错的一个产品。 对，因为这款产品是什么呀，就是介于同款产品的那个各种配方的同时，我们这款产品突出的添加了葡萄籽，然后添加了胶原蛋白，然后添加了角鲨烯，还有一些就是那个有助皮肤滋养的成分，防止干燥。 防止干燥啊，这样啊，咱们节目边录着，我建议啊，这个明明女士，咱俩呢就把这产品打开， 好， 咱一边用着啊，一边看着这个感觉，一边为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好不好？ 好的，好的。 这两个都打开，一个是这个羊胎素的滋养霜，还有一个是葡萄籽滋养霜，你先试试。现在这个手上试一试，他试的同时，刘女士说一说，这两个产品在你们店面卖多少钱？那今天咱们既然给推荐给咱们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推荐价格是多少钱？ 咱们那个在店面上现在那个几大商超卖的都是羊胎素的那个绵羊油，是单价108。 羊胎素的 绵 羊油的滋养霜是108是一个是吧？ 对， 啊， 一瓶 。 然后葡萄籽那个绵羊油滋养霜是98一瓶。 98一瓶。 对。 各大商场超市。 都是这个统一价格。 统一价格。 对。 比如说咱们听众想去看到哪家商场超市能够看到这个产品呢？ 像在燕莎、 赛 特。赛 特。 然后金源燕莎。 都有卖。 都有。 啊，就是香纳露尔这个品牌的羊胎素跟葡萄籽的这个滋养霜。 对。 好 对。 那今天咱们是两瓶加两瓶。 那 如果说按照你的这个店面价格的话，那应该是400多块钱了。 对。 啊，那今天咱们的价格是多少钱？ 今天咱们的特惠价是299。 299元。 对。 什么组合您再说一说。 两个绵羊油滋养霜。两个那个葡萄籽绵羊油滋养霜 啊， 然后那个总价299，相对比市场价的那个50%还要便宜。 总价是299元，好吧。 一瓶单独涂那个脸部跟颈部的话，需要2到3个月可以用完。要是周身用的话，因为咱们这款产品是全身都可以涂用的。然后这个是1个月左右。 一个月左右。 对 啊，用的时间还挺长的。这四瓶啊，您拿回家299块钱。您这一个冬天一定是够使了， 对 啊，一定是够使了，而且比这个店面要便宜将近50%以上。大家可以到这个赛特啊，去燕莎呀，去比价去，比货比价，一定是一样的产品，没问题。 对， 好，299元啊，今天是买到4瓶，两个羊胎素的滋养霜，两个葡萄籽的滋养霜啊，价格确实很优惠，您可以去比货比价去。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电话啊来订购这个产品。我还想问一句，你们店里边还有什么其他产品，就是算是明星产品吗？ 我们这儿还有一款明星产品是羊奶皂。那个是现在就是这两年商超啊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一款 羊奶皂。 对，现在的这个羊奶皂就是更温和，洗起脸来洗完以后不干不油。 除了羊奶皂呢还有什么明星产品？ 还有一款就是薰衣草皂，比如像长期熬夜加班的人呀，就是面部啊比较不舒服的，用那个薰衣草皂洗完以后那个面部那个会放松。 两块皂，一块羊奶皂，一块这个薰衣草皂，在你们店里边这两块皂加起来多少钱？ 这两块加起来是196。 196元。那我有一个要求啊，如果说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打电话，比如说大家提大洋，能不能把这两块皂送给大家啊，就当成赠品送给大家，让大家去体验你这两块明星产品，你看大洋这两个字值不值200块钱，行不行？ 因为我们这个产品本身价值很高。然后就是价格很高的同时呢，就是做折扣来讲，就是不愿意降低它的品质。但既然提到你了呢，那我们那个现在做出个决定， 可以， 可以， 是数量有限 啊，数量有限，先买先得。 对， 就是说299，咱们价格不能变，299元，一共是两盒这个羊胎素的滋养霜，还有两盒葡萄籽绵羊油的滋养霜啊，这个之外，提大洋再送一块儿。 羊 奶 皂 再送一块 薰 衣草皂，好吧啊，行，那大家呢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啊，又为大家能够争取到福利啊，别忘了再拨打电话提大洋送您再两块香皂，那加一起的话，这个价值就将近600多块钱， 608 了。今天咱们价格是299元啊，您可以去商场、超市里边去比货比价，您看一看这产品是不是这个价格。今天这样的优惠确实很实惠啊！再说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春妮的周末时光栏目主持人春妮。北广购，放心购，购物就在400-015-5151。 回来咱们接着说这两个产品，明明女士刚才已经试用了很长时间，来说一说试用的感觉怎么样？来， 哎，刚才啊，我把两盒滋养霜都打开了， 啊， 我最开始试的是葡萄籽的那款滋养霜， 葡萄籽， 哎，抹到手上之后感觉特别容易推开， 嗯， 而且很滋润。可是当我打开第二瓶羊胎素滋养霜的时候，我感觉更加惊喜， 啊， 我感觉羊胎素的滋养霜比葡萄籽的更加的滋润和保湿，而且我已经抹了一会儿了哈， 嗯， 这期间我感觉就是两只手抹到两只手上的感觉非常的顺滑， 嗯， 而且非常的细腻， 嗯， 感觉就是有一种湿湿的感觉，而且有一种水当当的那个感觉。 原来我抹那护肤品，有时候抹在手上就很油， 嗯， 就油了吧唧的， 嗯， 不太， 嗯， 就不吸收。 嗯，对 对， 对 啊，但是确实很油。 嗯， 但是有的护肤品呢，抹在这个身上之后呢，它很湿，同时呢，它已经吸收到皮肤里边去了，表面不油。 嗯嗯， 咱们这款产品呢，就是随时随地的抹都可以， 嗯 嗯，然后抹完了以后，你去干其他的工作，比如说像咱们拿几个电话、拿几个手机滑屏啊。 嗯， 很多那个产品就会很油， 对对对对， 屏幕很花， 是是是， 咱们这款产品吸收很快，没有那么大油脂， 嗯， 然后你滑完了以后，你所摸到或者说接触过的东西不会那么油， 是是，原来用完其他你摁手机，确实是手机屏幕上一大手印， 嗯，对， 是吧，这产品就吸收了， 对 啊，没问题，男人也没问题吧，你们都是在说女 人，男 人 也可以， 那我们男人可以用吗，啊， 可以可以 啊，那说到人群的事儿， 哎，但是说到这个男人，那我也想问问老人，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特殊人群，正好想到了家里有个姐姐怀孕了， 嗯， 孕妇可以用吗？ 孕妇可以用，而且孕妇用这款更好， 嗯， 因为咱们这属于天然提取，没有过多的那个添加， 嗯， 所以对它那个吸收啊和对它孕期对婴儿的那个影响不大，然后还有建议它7个月以后，然后胎儿那个迅速发育了，然后他那个腹部以下的妊娠纹他可以多抹一些。 嗯， 您要像平常的话，以前的那个方式就是抹一些橄榄油啊什么的， 嗯， 但那个也是就是主要成分就是油性大， 嗯， 会污染那个衣服。 太油了那个。 对， 哦，太油了。 这款呢就是你抹的同时既滋润了，然后又修复了细胞，那个就是皮肤，你一怀孕撑开了纹路会很大， 嗯， 这个可以帮助修复， 那就是咱们这一瓶霜可以解决很多 问 题， 很多 问 题，因为刚才说到修复的问题，就是， 哎， 又说回到这个产品里边含有的物质，一个就是这个羊胎素，啊，另外一个就是葡萄籽啊，它都会有一些个修复的作用在里边。 我刚才用过那个葡萄籽，我觉得因为我可能比较年轻哈，皮肤还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干燥，所以我用葡萄籽我觉得特别的适合，而且皮肤非常的细腻，有一种感觉渗进去的感觉，水当当的感觉。 呵呵， 哎， 那绵羊油呢？ 哎，我感觉绵羊油比较适合，比如说稍稍上了一点年纪，中老年朋友我觉得比较适合，因为中老年女人的皮肤啊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下垂，而且非常容易缺水和干燥，所以呢它要比年轻人的面霜稍稍的再滋润一些。 那我看这样一个产品组合，拿回家里边，等于是母女俩都可以用。 哎，我感觉可以， 大人小孩也可以用。小孩呢，就抹点这个葡萄籽的， 对， 葡萄籽的这个霜啊，抹手上啊，抹腿上，抹脸上啊， 都 可 以。嗯， 上了点岁数呢，就抹着绵羊油。 哎，对对对。 其实呢，这个产品啊，我不瞒大家说，这个产品为什么咱们北广购物敢推荐给大家？它是在当年上海世博会的时候，澳大利亚馆的主推的 产品。 2010年世博会的时候，我当时也去了，而且在澳大利亚馆门口也排了很久。进去之后，这个面霜啊就在很显著的一个位置上。 就是这款面霜。 对，就是这款面霜。 叫香奈露儿嘛。 对对 对, 对， 我当时还很好奇，我就买了一瓶，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小，刚刚20出头，然后我说那我给我妈妈买一瓶吧，哎，买回家之后，我妈妈说特别的滋润，而且她全身都抹了。 当时多少钱？ 当时好像是100多块钱一瓶，我有点记不太清了。 100多一瓶。 对，100多一瓶。 今天咱们是299四瓶、啊，同时呢，提大洋还送一块这个薰衣草皂和一块这个羊奶皂，我觉得今天这价格组合还是很优惠的。 还真是，因为刚才听到您和厂商代表在说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呦，我当时真是头大呀！我为什么不今天买呀？我要现在买的话，我省了多少钱？ 299元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刚才这个大洋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刘女士也说了，不是说组组都有，送完这个两块皂就送完了啊。299元，现在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是400-015-5151啊，400-015-5151。 各位好，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阿龙。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我是香奈露儿北京销售总监刘秋香，我在这里郑重向广大听众承诺，今天所有的产品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保证含有羊胎素，保证含有葡萄籽，保证最新批次产品，您可以放心购买。 听广播买东西方便又简单呐，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真不一般，吃的用的穿的戴的品种全都有啊，您买东西请放心，我们替您把关啊。唱北京琴书，听北广购物。 刘女士再说一下，因为你是作为这个直接的咱们的销售总监哈，你说一说就大家在用这款产品的时候，包括你店面的一些朋友的反馈，大家在用过这个油之后，它的反馈是什么样的？ 很多人是从世博会用过以后很好来店面找的，有一些老年人的皮肤那个干燥瘙痒啊，还有一些那个足跟容易裂呀，然后有的裂的都特别拉手的那个感觉。你要用其他市面的产品，可能就当时 当时有点用。 对，当时油脂过剩，然后抹完以后穿一些，比如说脚上的啊，穿袜子什么的，会油衣服，会油袜子。 就太油了。 对，它就是吸收慢。咱们这款呢，就抹上以后呢，然后那个吸收度很好。就比如说，你洗完脚抹完这油以后，你脚的温度可能还没有下去，就是那个泡脚的温度还没有下去，油已经就吃透了，但不会干。然后穿袜子呀，穿棉拖鞋呀，不会那个污染。咱们这款抹完一次以后，保持到第二天都还很润滑。 很润滑。一些人他会有这个疤痕体质，你比如受过伤啊，身体上或者说动过一些手术啊，一直在找特别适合的一款护肤品，那这款产品适不适合？ 非常适合。因为这款产品它对那个疤痕的那个修复，还有缓解疤痕周边，就是你刚刚结痂完掉了的以后的那个皮肤会紧，它可以那个帮助你舒缓，然后把那个硬的那个肌肤变软。 疤痕体质的人哈，用过之后还会再来买啊，用过这个很好，比如说什么有双眼皮的呀，拉双眼皮的，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纹身修复的哈，这个女性都算是你们的回头客哈。 对， 那它里边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在起作用呢？ 它里边起作用的成分有两种，一种是羊胎素，一种是羊毛脂。 那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成分。 羊胎素呢是1931年，瑞士有一个保罗尼汉医生，首次在那个小羊胚胎中提取了一种活性细胞，这种活性细胞会那个激活一些好的细胞，延缓呀，或者说充盈细胞的作用。 1931年的时候，瑞士人发现这个元素，而他是对这个人的这个细胞修复有一定的这个 很大帮助， 很大的帮助，这么一个东西哈。羊胎素它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还有什么？ 还有一款就是羊毛纸。 羊毛纸， 羊 毛纸是怎么回事呢？ 羊毛纸啊，就是在澳大利亚人很惊奇的发现，他这个一百多年以来啊，他们那儿有那个剪羊毛的羊毛工。 羊毛工人。 羊毛工人呢，剪羊毛就是他长期从事这个工作呢，他们的那个手部的皮肤都很细滑。然后就甚至这些羊毛工到老了以后，他们的老年的那个手部皮肤也相对比那个他同龄的人的那个手部皮肤要感觉的细滑的多，从来不干燥，然后不裂口，然后从而就从那个羊毛里发现有一层油脂，然后这个羊毛脂就是从那个羊毛里提取出来的，就是对滋润那个皮肤效果特别好。 羊毛脂，所以今天咱们推荐这两款产品里边都含有这个东西，一个是羊胎素的滋养霜啊，这是另外一个是这个绵羊油的葡萄籽的这么一个滋养霜。而且我知道啊，其实葡萄籽里边它含有的这个东西是抗氧化的。原来咱们都说吃葡萄嘛，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啊，一个是葡萄皮，一个是葡萄籽，它是有抗氧化的东西在里边的。从它的营养结构上，从它的这个提炼成分上啊，都是对我们的冬季护肤有非常好的一种帮助的两个产品啊。好了，咱们再回到明明女士那儿，很长时间了，这个我刚才跟刘女士在聊哈，这个现在用了大概十多分钟了，这感觉怎么样？ 这感觉相当好，因为今天正好是北京这个秋冬比较干燥的这个时候哈。像往年这个时候，我的这个皮肤，尤其是嘴唇这个周围，非常容易干燥起皮儿。但是我刚才不仅抹在了手上，我也在脸上试了一下，哎，过了这十几分钟，就是嘴唇这个边刚抹上的时候，感觉还有一点厚重，但是现在感觉非常非常的滋润，而且很水润，感觉已经进去了。感觉在成分渗进去了，非常好。 那今天我们推荐就是这样一个产品，咱们再说一下组合跟价格。来，刘女士，今天带给大家组合跟价格。 羊胎素绵羊油单价是108。然后葡萄籽绵羊油单价是98。咱们这是四瓶组合装，在那个商超价格是412。 专柜价格412。 对 啊， 现在咱们这个节目的特惠价是299。 299元啊。另外今天啊，刚才也是跟刘女士特别要了两款产品，也是他们的明星产品，一个是薰衣草皂，还有一个是羊奶皂啊，这两个加一起专柜价也得200块钱了。 对，196。 196啊，今天提大洋这两个产品免费送给您，价格不变，依然是299元。 对， 哈， 但数量有限。 每次说到这儿，刘女士马上强调数量有限。 刚才我听过了大洋和刘女士两个人在说这个产品组合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的想问，而且也觉得今天的价格非常的优惠。我用完了之后啊，其实我就想带走，而且听完了今天的这个组合 啊， 我就更想买走。 对，今天很优惠，299啊。 我再 说一下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啊。 而且刚才您在说价格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世博会那年，觉得哎呦真是亏大了。 你是100多一瓶买的。 对呀、而且今天特别合适，合才10块钱一瓶，而且还送了两块香皂。 对， 那咱们这个产品就是除了脸部和手部哈，身体其他部位还可以用吗？ 也可以。别的就是身体的每个部位就是擦都很滋润 啊， 因为咱们这个没有添加其他的刺激成分，就只是说单纯的滋养皮肤。咱们周身就是不能光注重脸， 对， 有那个颈纹跟手纹是女人的第二张脸， 颈纹跟手纹就脖子跟手呗， 对， 不能只要脸， 对， 是吧？还得要脖子跟手。 很多人有误区，就会只会涂脸。其实咱们这款油就适合全身的，就包括有些那个就是女士脸部很好，但是那个颈纹就是垂，就是下垂感很大，实际上多抹一些， 所以说这 一点都不油的。 插您一句话哈，就是看女人这个年纪大小，有时候不看脸，看脖子。 对， 真是这样，就是很多女性年纪大了之后啊，你看面部这个保养的很好， 对对对， 一出门老是戴一个围巾，老是戴一个纱巾，要把脖子给遮住，说明忘了脖子的养护。现在家里边做一些家务啊，洗衣服啊，洗菜啊，是吧？ 对，接触一些洗涤灵啊，碱性的那种洗涤剂啊，会伤害手部的皮肤，起皮儿、倒刺，然后干裂。咱们这款产品呢，就是随时随地的抹都可以。 还有就是说，大洋在这儿的善意提醒，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015-5151。为什么呢？这个产品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大洋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大的一个优惠。 明明在世博会上买是100多， 对， 一瓶。 嗯， 刘女士说了，现在在金源呢，在这个 大悦城 啊、店里边卖， 对， 也是100多一瓶。 对， 这个当年在世博会的时候，说短短的几天的时间里边，销售出了好几十万瓶。 嗯，30万瓶。 30万瓶，世博会期间哈。 对。 但是今天咱想一想，我们的价格， 嗯， 我们的价格啊，两瓶羊胎素滋养霜。两瓶葡萄籽绵羊油滋养霜，一共是4瓶了，才299元。另外，今天节目当中，只要你提大洋，就再送一块薰衣草的皂，再送一块羊奶皂、嗯、啊，这个两个加一起也要200多，那就是600多的一个组合，今天只要299元。数量有限哦，先到先得哦，啊，先打先得哦。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哈，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最后还是那句话，好的产品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绵羊油，还有这个羊胎素的滋养霜，就推荐给大家了。400-015-5151，400-015-5151，选择权在您的手中。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听众朋友，订购时机又到了，北广购物喜迎12，12月7号到13号期间订购，第二单9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大洋这可跟您说了，时间有限，预购从速。 听众朋友，为保护公众健康，减缓大气污染程度。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于12月7号18点发布空气重污染预警等级由橙色提升为红色的消息，及全市于12月8号7点到12月10号12点将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这也是我市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课，企事业单位根据空气重污染情况可实行弹性工作制。全市范围内将实施机动车单双号行驶措施，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纯电动车除外。其中，本市公务用车在单双号行驶的基础上，再停驶车辆总数的30%。公共交通运营部门将延长运营时间，加大运输保障力度。建筑垃圾和渣土运输车、混凝土罐车、砂石运输车等重型车辆禁止上路行驶。施工工地停止室外施工作业，增加道路清扫保洁。工业企业按红色预警停建产名单实行停产限产措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请广大市民做好健康防护，合理安排出行，绿色出行。欢迎社会各界监督各项空气重污染应急措施的落实。 雾霾天气温馨提示，雾霾天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时请戴好口罩，归来需要清洗口鼻和双手，关注健康，共抗雾霾。 这您可得收下， 上次那事儿您看了吗？ 您收下，这是我们的一点 心。您这么高吗？这点东西 这个事儿报身，您放心啊、嗯、这回呀、啊、您一定要收下。 这次真的靠您了。 不要让膨胀的贪欲毁了自己，倡廉洁，扬正气，树和谐。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北京电台数字广播与众筹天地联合出品的首档创业真人对话节目《投其所好》第一季完美收官，第二季即将火热来袭。关注《投其所好》微信公众号，创业干货每日送达。梦想并不遥远，只要你有胆。第二季创业者报名热线400-096-4888。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夜